第十七天，无辜者的恳祷。大卫祷词。上主，请静听我的申诉，俯听我的呼号，请倾听我出自绝无虚伪唇舌的祈祷。愿我的案件在你面前判决，愿你的眼睛细查何为清白。任你考验我的心灵，夜间来视察我，以火锻炼我，你总找不到我的邪恶。因我的口总未像人一样犯了罪过，我依照你的训令遵行法律的正道，我的双脚紧随了你的脚印，我的脚步绝不至蹒跚不定。天主，我向你呼号，请你回答我，求你侧耳听我，俯听我的祈祷，请你彰显你奇妙的慈爱，将投奔到你身右边的人从敌人的危害中救出来。求你护卫我有如眼中的瞳仁，在你双翼的庇护下叫我藏身，使我脱离谋害我的暴民及那企图消灭我的仇人。他们关闭了铁石的心肠，口中语言竟是夸大狂妄，他们的脚步现已把我紧逼，瞪着眼勿要将我推倒在地。他们好似急于掠食的猛狮，他们又如伏在暗处的壮士。上主，起来迎击制服我的仇敌，上主挥动利剑救我脱离恶土。上主，求你亲手将他们致死，杀死他们，使他们离开此世，灭绝他们，使他们不再呼吸。求你使一人享用你的财富，使他们的子女也心满意足，再把剩余的给自己的子女。愿我因我的正义能享见你的圣面，愿我醒来得能尽情欣赏你的慈眼。